235集，小醋坛子。龚应贤已经呆坐了许久，面前的一杯咖啡从微微冒着热气到彻底凉透，香醇的液体在雪白的马克杯内壁聚成一圈没有缺口的圆。他一直没有被碰过，人亦就在一旁坐着，耐心地等他自我调节。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，说什么都不合时宜，陪伴是仁义唯一能做的。过了很久很久，龚应贤突然转过脸来，柔声问： 要不 你呢？ 我带你去吃饭。 不着急， 我好多了。 龚应贤脸色虽然不好，但眼神很亮。 我说了，我已经做了长足的心理准备，今天听到的所有话我都在心里预演无数次了。19年了，其实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，包括没有结果我也已经设想过无数遍了。 他越这样说，仁义越心疼，心疼的不知道该怎么心疼他。 所以也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很难开口。你不需要开口，你只要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安慰。 仁义微微一笑。 我们走吧，去你喜欢的餐馆，任何一家都行，我有带餐具。 那不如我们回家吧，我想自己做给你吃。 好。 仁义想到什么欲言又止， 剩下的交给严姐吧。赵队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，希望我避嫌了。他为案情考虑，也为我考虑。今天他是不希望我亲自见他的，案子我会参与到底，但可能不会再见他了。 那最好不过了。 你觉得他们谁在撒谎？你的直觉。 都有撒谎吧，毕竟他们是母子。 想着他们的脸，任意感到不寒而栗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还好飞兰不像他。 飞兰以后会怎么样，任意无法问出口。再崎岖泥泞的路最终都要自己走下去，这就是人生。任意载着龚应贤去了超市，采购了一堆新鲜食材，然后驱车返家。路上等红灯的时候，仁义随便看了看手机，曲阳波给他发了个链接，他点开一看，有些惊讶，是社交平台上一篇关于他爸的专题报道，应急管理部官媒发的，转发竟然达到了16万次。他点开转发记录一看，好几个熟悉的明星的名字，宋居涵、齐霄、周翔、燕明修，还有全国各地的消防官媒。他又看了看评论，虽然宣传部已经按他的要求不提他们的父子关系，但这也不难猜，评论里有许多声音在为他当初的事情辟谣。尽管质疑的声音并没有消失，可当一件事能够引起理性思考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良性的转变。 你在看什么？ 任意把手机递给了龚应贤，笑了笑。 我家老人其实不爱出风头，他爱别人夸他，他现在肯定很高兴。 这是老队长应得的荣誉。 哎呀，舆论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呐。 而且每个人都直见而不自知。 任意随手点了下齐霄的名字。 哎呦，他现在都600多万粉丝了，哇，看来确实是红了。 你们还有联系吗？ 有啊，前段时间他发信息慰问过我。 哦， 还说他对我朝思暮想，念念不忘，马上要来找我。 什么？ 龚应贤猛地扭头瞪着仁义，恰巧对上仁义一双戏谑的眼睛。 小醋坛子， 我生气了。 这就生气了啊？ 开玩笑的嘛。 这种事开玩笑也不行。 我错了吗？我要怎么赔罪呢？ 仁义逗弄地挠了挠他的下颌，像在挠一只骄纵的猫。 要我原谅你也可以。 龚应贤又想起早上看到的仁义的腰线，克制了现在就伸手去摸的冲动，轻咳两声道： 我要。 要什么？ 龚应贤显然是想到了什么，耳根有点发红，他凑了过去： 我要在轮椅上。 啊，你现在本来就在轮椅上啊。 龚应贤怒了，明知道仁义是故意的，可他也不好意思解释。哎，龚应贤是个实干派，脸皮又非常薄，不像仁义那样喜欢嘴上占他便宜。龚应贤都玩真格的。于是他就真的开始生闷气了。他想，他为什么要说呢？他直接那么做不就完了？仁义欣赏够了他气鼓鼓的模样，才凑过去舔了舔他的耳廓，笑吟吟地说：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，我听你的。 龚应贤心脏乱颤，捏着仁义的下巴用力地亲了一下，为掩饰笑意板着脸别过头去。 好好开车。 到了家，仁义备菜做饭，龚应贤就坐在厨房门外跟他聊天。看着里面的灶火扑扑燃烧，热烟自翻炒的锅里升腾，仁义为他而忙碌的背影又潇洒又迷人。龚应贤心想，他以前为什么要惧怕这样的人间烟火气呢？他现在可爱极了，希望每一天每一天都能这样看着爱人做这些平凡而温暖的小事，这充斥着每一个细胞的幸福的暖意，令人沉醉不愿醒。犯下一系列恶意纵火犯罪的邪教组织成员已经几乎全部落网，并且牵连出19年前的两桩旧案，宝生化工厂爆炸案和龚家纵火案。他们终于在追诉期马上就要截止的前几个月得以翻案重审。当真相逐步揭露，当年的涉案人员但凡在世的，随着案情的进展一个接着一个的认罪伏诛，埋藏多年的阴谋与冤屈也终得昭雪。这一系列的案子光是取证就花去了快3年，但最终给了每一个无辜者公道，给了每一个有罪人惩罚。与此同时，通过国际警方的协调与合作，赤天使这个臭名昭著的纵火癖聚集地主要成员在4个国家分别落网，打了一场漂亮的跨国联合执法，而其中涉及的诸多犯罪将由当地警察继续追查。但这些都是后话了，他们还需要龚应贤和无数同僚执着的付出去达成。